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15集，小四子丢了。跟天尊阴侯他们吃了顿晌午饭之后，展昭擦了擦嘴，一把抓起白玉堂直奔皇宫。天尊摸着下巴从窗户往下望，就见展昭拉着白玉堂穿梭在开封府人流交织的大街上。展昭本身就跟只猫似的，动作极快又灵活，白玉堂就被他拽着到处跑。不知不觉中，开封城中众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，平日不紧不慢的白玉堂被展昭拽着在大街上穿梭，也不见他生气。天尊拖着下巴，瞧着一红一白两个年轻的身影，微微地笑了笑。阴侯这会儿也靠着椅背望着窗外的方向，小四子捧着茶杯边喝茶边看着此时天尊和阴侯嘴角的笑容，那是让人安心的笑容。正瞧着，西古路轻轻戳戳小四子，小四子扬起脸看他：“ 小侍者，展大姑拿朝廷俸禄吗？他主要干点什么呀？”“ 妈妈和爹爹都在开封府当差呢，跟着包大人抓坏人嘞。”“ 那俺大姑和白大姑呢？”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歪头：“ 他俩都不是开封府的呢。”“ 那他俩干嘛帮着查案呢？俺娘说大姑都不住在王府嘞。”“ 小葫芦，我最近学了一个词，可能就是说他俩呢。”“ 是什么词啊？俺娘总说中原人肚子里有墨水，让俺学着点嘞。” 小四子伸出一根小手指晃了晃：“ 叫夫唱夫随。” 阴侯正喝茶呢，被茶水呛到了。天尊同情地望过来：“小四子这是又跟谁学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学问，叫公孙听到又要揍屁股了。”西古路还蛮认真地学了个新词儿。这时就见一个影卫落了下来，出现在了窗外：“ 狼王堡和魔鬼城的队伍上官到了，估计马上就到。”“ 哇！” 小四子拍手，西古路扛起他就冲下楼接小梁子去了。阴侯和天尊也下楼，两人跟着前边一大一小往城门的方向走，边想着心思：“ 真的不用担心吗？”“ 担心也没用。”“ 哎，老鬼，如果让你选一个地方归西，哎，你会选在哪儿？” 天尊突然看阴侯，阴侯摸了摸鼻子，似乎觉得挺好笑，看天尊：“ 一把年纪了，说什么晦气的话呢？”“ 我不信你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四大魔宫吗？有很多人作伴。”“ 那你呢？天山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？”“ 嘿嘿，我才不死在天山呢，玉堂上坟多麻烦。”“ 你死后起码有一个心愿可以实现。”“ 什么心愿？”“ 看你徒弟在你坟前哭得稀里哗啦呗。” 阴侯调侃天尊，天尊也笑了，一歪头：“ 哎，这倒是挺让人期待的。”“ 哼，你俩平时就聊这种话题啊，真是百无禁忌啊。” 突然两人身后传来了说话的声音，天尊和阴侯倒是没多吃惊，一起回头看去，就见妖长天甩着衣袖出现在了他俩身后。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，同时叹了口气。妖长天摸了摸胸口，有些受打击：“ 你俩不用看到我就叹气吧，我有这么招人嫌吗？”“ 嫌弃的不是你。”“ 嫌弃的是你这种时候来。”“ 啊？ 正担心万寿宫的事情你就出现了。” 天尊和阴侯都摇头，所以说怕什么来什么。妖长天抱着胳膊挑了挑眉：“ 怎么扯上万寿宫了？”“ 你不是为了万寿宫的事情来的。” 阴侯和天尊都惊讶地看妖长天，妖长天伸手进怀里摸了摸，摸出一封信来：“ 找到张字条，让我给你们带封信。”“ 谁给你的字条？谁写的信？”“ 妖王留的字条。” 殷侯伸手接过信，果然就见信封是妖王亲笔的酱油两字儿，瞬间很是怀念，同时又哭笑不得。 哎，他字条放哪儿了？ 天尊有些疑惑，姚长天咳嗽了一声，含含糊糊回答：“ 酒坛里。” 哪里的酒坛？ 那什么，你天山院子地下的酒坛。 姚长天背着手，仰脸望天，天尊差点蹦起来：“ 啊！你竟然趁我不在偷我的酒！” 就喝两口，那么小气干什么？ 姚长天嘀咕了一句，殷侯恍然大悟：“ 我就说埋了100多年的酒，怎么有一股新酒味呢？ 你趁我不在喝了我的酒，然后灌了新酒，是不是？” 天尊跺脚要揍妖长天，妖长天一闪躲到殷侯身后，眯着眼睛瞧天尊，两人在大街上对峙。殷侯自顾自拆信，不去理会两人，拆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：“ 妖王的字条藏哪了？” 信和字条都放在一个空的酒坛子里。 姚长天说着，从兜里摸出一张字条给天尊。天尊接过来一看，是妖王熟悉的字迹，写了简短的一行字：“ 偷酒的，把这封信交给酱油组。” 天尊斜着眼睛看姚长天，姚长天抱着胳膊凑过去看信：“ 跟万柱宫又有关系，你们最近在搞什么鬼啊？” 殷侯大致扫了一眼信，皱眉说了声不妙，就示意天尊和妖长天找个地方说话。三个老头拿着妖王的信走了，却把前边跑的西古路和小四子给忘了。此时西古路扛着小四子来到了热闹的城门口，这会儿正是人山人海，好多都是来看热闹的，也是赵真搞的那个什么赏猫大会，再加上开封城百姓都挺闲，于是四周围好多人。小四子坐在西古路肩膀上，仰着脸望他家小梁子来了没。 小世子，小梁子他们在哪儿呢？ 西古路话问出口了，却没听到小四子回答，他转过头一看愣了，小四子哪儿去了？大个子傻乎乎原地转了两个圈，摸了摸肩膀又摸了摸脑袋，刚才坐在他肩膀上的小四子呢？想着会不会是掉地上了。西古路低头看，别看他呆，他可不傻，小四子掉地上了自然会出声，他也不可能没发现，刚才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小四子就突然消失了，不用问，这是叫个比他本事好的高手给抱走了。西古路四外一找，发现人太多，哪儿都看不见，站定大吼了一嗓子：“ 小世子！” 西古路这一嗓子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四周围震晕了好几个，刷啦一下，原本喧闹的城门口突然鸦雀无声。西古路没听到小四子回应，估摸着是跑远了，于是傻大个儿从怀里掏出来了一个兜子。那兜子是他来开封没多久的时候，欧阳少征塞给他的，里边有几个联络用的响箭。欧阳跟他说了，若是遇到什么人找麻烦就扔绿色，有危险扔红色。西古路一看手里一把跟鞭炮似的，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，反正不管了，他就一甩手将一兜子响箭全扔上了天，瞬间天上跟放炮似的噼里啪啦炸开，五颜六色响作一团。皇宫里，展昭拽着白玉堂刚到，跟赵普和公孙碰了头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到远处噼里啪啦乱响。屋顶上，紫影仰脸瞧着：“ 哦，这是谁把响箭当花炮给放了？” 赵普微微皱眉，他以前见过这场面，那时候战场打仗，西古路也是这样乱丢仪器。 西古路， 他不是跟小四子还有我外公天尊一起上太白去吃饭了吗？ 和小四子在一起？ 公孙一惊，众人也管不得那么多，先追着响箭的方向就去了。而此时北城门外的官道上，狼王堡和魔鬼城的队伍并排走着，马车里小梁子打着哈欠，一旁林焰火就瞥他：“ 你看你才几岁啊， 整天哈欠连天呢。 都怪你，路上买什么特产，不然今早就到了，我都好久没见景儿了。 你也不差这半天啊，小小年纪的你急什么呀，大和尚100多岁了都不急。 林业火拿着一瓶子百花露闻味道，说话间正打盹给小梁子当靠垫的无沙大师突然睁开了眼睛。林业火和小梁子以为把大和尚吵醒了，互瞪，那意思都怪你。可是无沙大师却是坐了起来。大和尚轻轻摸了摸胖乎乎的下巴，侧着耳朵似乎是在听什么。与此同时，车帘子打开，素清探头进来。 好像是出了什么事，北城门那边天上好多响箭。 好多响箭？ 烈火正要出去看一眼，无沙大师突然开口：“ 徒儿。” 林业火一愣，回头看大和尚，乌沙大师伸手一指东面， 那个方向有人来，轻功很好，动作很快，去截住那个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